睛，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拿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浙江卫视将联手电影《捉妖记2》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跨界春晚，包括梁朝伟、白百合、井柏然、李宇春、杨佑宁在内的《捉妖记2》的主创成员都将悉数亮相，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大家拜年。而胡巴更将跨界主持，为晚会增添萌趣可爱的喜庆氛围。除了主创齐亮相之外，沙溢胡可一家将带来好运推广曲《胡巴胡巴》，蔡依林劲歌辣舞演绎电影主题曲《什么什么》，而李宇春、霍尊将演唱《风云再起》版推广曲《天地有灵》， SHE 将合体带来五首联唱，凤凰传奇也将倾情助阵演绎热门金曲。大年29看辽宁春晚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收视习惯。今晚2018辽宁春晚将和观众见面。导演组介绍，辽视春晚的主舞台采用了全景环屏，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让观众在与演员拉家常的过程当中感觉自己和舞台很近。本届春晚将开启跨界模式，情景互动嘉宾欢乐范米粒儿一家和潘长江、巩汉林、冯小泉家庭既当嘉宾又演节目，郭冬临、蔡明、王宁等人今年的节目都将带来跨界的小伙伴。此外，李成儒、秦卫东和新人庞艺昕出演的《简单的事儿》讲述了年轻人创业、爱情撞车后啼笑皆非的故事。闫学晶、林浩飞母女演绎的《妈妈的唠叨》是一个让观众泪奔的喜剧小品。压轴的宋小宝则将爆笑推向高潮。再来关注今晚的演出，龙凤呈祥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2018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这是一场由世界各地的华人音乐家共同登台的音乐会，既有宋元明、王云鹏等歌唱家，也有钢琴家陈萨、小提琴家黄蒙拉等等。爱乐会假如爱有天意音乐会今晚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本场音乐会特意挑选了部分奥斯卡获奖的电影主题曲或插曲，还有一部分同样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不朽乐章，希望人们将从丰富多彩的演奏风格和独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中享受每一首经典音乐的感人魅力与音乐艺术的美妙和谐。国家大卷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今晚继续在大卷小剧场上演，国家大卷戏剧演员队的青年演员将精彩演绎老舍笔下这部具有讽刺意义和时代意义的五幕喜剧。北京人艺原创京味话剧《玩家》今晚继续在首都剧场演出，全剧运用京味十足的语言生动演绎北京的地儿、北京的事儿、北京的人儿、北京的味儿。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0上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2018年上班最后，也不对，这怎么说这话？就是新年前上班最后一天啊， 春节前， 哎，春节前啊，上班最后一天，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啊，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哎，我一来了他就紧张， 哎哎啊、不是？刚才介绍那么热闹哈，四点有戏，这个新年快乐出击，然后介绍四个人，然后季彤来了， 嗨。哎，你们那四个那三位全撤了是吧？ 对啊，这个 就剩我来 回家的回家啊，准备过年的过年是吧？ 真说实话 啊，可不是嘛。这个张帆现在估计在路上哭呢是吧？是堵啊，是饿呀， 哎呀， 是开车时间长啊， 是吧？ 啊， 这个在马路边正煮方便面， 哎呀，不同口味的啊，从初一到初六都已经准备好了， 要命了！ 哎，今天是咱们四点有戏啊， 哎， 这个鸡年啊，最后一期的节目啊，请季彤来，我们跟大伙儿，这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就今天在大街上，虽然说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家过年了，但是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在路边啊买朵花吧，买朵花吧，对吧？然后还有的就是抛不开面子真买。然后周围那时候表白啊，我爱你啊什么，我就特别能够深深体会到，今天2018年2月14号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它就是大年29。 好吧。哎，这个以往好像大年29没有这景哈、 啊，没有啊、哎。希望这个大年29，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吧？哎，这个7月初7一下到大年29， 哎、 啊， 大家心领神会啊。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四点有戏，说什么有戏呢？到春节的时候最有戏的，那当然就在春晚上啦。 哎，这个都是戏。 嗯，春晚上的戏啊，这个其实每一年的春晚我们都在看浓缩的戏剧，或者叫浓缩的电影电视剧， 好， 就是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对吧、 哎、 尤其是这个 您说的是那小品、 小品和相声、 哎、 啊，现在这两年又出现了很多比较就是创新型的吧，你也不知道它是小品、还是相声， 就说它其实都是这一类的表现形式， 对，所以叫语言类节目嘛、 啊、对 不对啊？不过哎，这个从哪说起呢？今年的语言类节目据说啊、据说今年的语言类节目有所变化， 怎么着呢、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春晚的语言类节目，无论从它的就是叫什么咖位上啊， 咖位 啊，从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上 啊， 节目的质量上啊，其实都是趋于平庸吧。 你想说啊、 就可以这样说，趋于平庸。这两年你就这么说， 你说的太客气了。 就是这两年，从至少我们说。从春晚上走出来的那种叫、流行语已经不多见了、 是吧？ 反其道而行之，都是一年的流行语去春晚上来个大集会，来大杂烩，对吧？就反过来了、就是这是一个叫做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啊、反而把这个春晚显得呢不是那么的 像原来那种分量那么重了。 就是因为你原就像你原来啊，你这一年呢，你就到过年的时候，你吃一顿这个韭菜鸡蛋馅的饺子， 嗯， 对吧？哎呦，你觉得香啊，吃太好吃了。 是 啊， 你现在呢？你这季童天天打折都韭菜味儿，你说真是惹人讨厌了，是不是？ 哎、你这嘴怎么那么快呀、啊？我正想说呢，你天天吃，你等到过年那天再吃，你就不觉得有那么新鲜了，哎、 是 吧？ 这样哈、哎。另外，我们就说这种创作上面的这种瓶颈，这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您老前辈的话，什么都给演了。 嗯、 你说等到我这儿，你让我演什么？ 嗯 啊，小品小品啊，我个人理解，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作品。 嗯， 是吧？他就给你那么，五六分钟， 嗯， 是吧？七八分钟啊，是多了给十来分钟， 嗯、 对吧？多的你看一小品演俩半小时的，对吧、 嗯？那春晚就不需要别的。 哎，对呀、啊，所以它不是大戏，它是一个小戏儿。哎， 小戏儿。 小戏儿，在这个小戏里边呢，你要表现出一种东西来，让大家哎能够很深刻的记住你、理解你，而且它还要符合这个戏剧的一个规律， 嗯， 它还得是一个戏剧。你比如说，其实最早出现的小品啊，第一届春晚上也有小品， 嗯， 但是你还能记得第一届春晚上有什么小品吗？ 不记得了， 是吧？我记得斯琴高娃老师和严顺开老师吧，他们 哦， 好像演过一个叫什么逛场店 啊， 你还记着吗？没有印象吗？第一届春晚给人印象最深的反而是王景瑜老师那吃鸡。 哦，对对对，那是第一届。 但是王景瑜老师那不是个小品， 嗯， 他是个哑剧。 哑剧，对，咱们今天主要听一下这哑剧嘛，要不 听听哑剧， 没法听了，空播了那就。 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哑剧呢，它是靠动作和形。整体， 嗯， 但是它里边融入了很多幽默的元素，哎，这其实是从西方借鉴来的， 嗯， 哎，结果呢，就反而让大家一下把它给记住了。其实真正意义上我们记住小品，我觉得应该是从第二届84年的春晚上，1984年就出来朱时茂和陈佩斯老师两位演的那个吃面， 嗯， 那个吃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小品小戏， 嗯， 就是一个演员要表演啊，而且是徒手表演， 嗯， 就是其实就是他们演员生活当中很普遍的这么一个小事儿， 嗯， 哎，他把它弄到舞台上，而且他把它弄得特别细致，抠得特别细，结果一下就红了。 哎，要不说您是老艺术家呢？ 啊， 艺术家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老了啊， 老了。 这怎么着？这开始怀旧了，对吧？ 后来为什么这个小品它就像你说的，越来它越趋向于平庸呢？ 嗯， 就是。他好像他想包罗万象，他要表达好多，哎呀，好多的东西啊！他要可能他要表达社会，他要表达人生，他要表达理想，他要这个怎么样？就是他想表现的东西太多了， 承载的东西太多 ，反而 嗯。 不突出了， 嗯， 就是因为你他毕竟他的那个小，他的那个空间很小，你真的想让他包罗万象，让他太大致了，他的那个主题太高了。 反而 不 好表现， 就像那个咱那个小马拉大车，所谓老说哈， 啊、 你是吧？你一个汽车啊，你弄一个10马力的发动机，你非让它跑每小时600公里， 嗯、 啊，怎么可能呢？ 嗯， 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啊。 嗯，但是我们不能降低对今年春晚小品原类节目的要求啊。 好吧， 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一片花，看看这些声音当中有没有您记忆当中那些春晚舞台上精彩的原类节目。 嗯。 亲人们呐，我想死你们了，我 麻烦了， 怎么了？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哎呀， 哎呀， 哎呀， 哎呀， 哎妈呀！ 你赢了。 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哎，怎么样？这个肯定有您记忆当中的很多的经典台词、 有远的 啊。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其实有一大堆的素材都想堆上来。后来我一看，4点有戏，基本上就4点没有时间了， 就没有时间。 那今天这样，我们就跟大伙儿呢、 在这个马上啊，将会迎来明天晚上吧，咱们这个央视的狗年的春晚。 对，其实今天晚上、 啊、见面了， 今天晚上辽视的春晚 就有很多个语言类节目了。 对、 啊、 因为这是他的传统、嗯、啊， 对， 因为他这个二人转吧，是吧？ 哎， 二人转就是，其实按我的理解，二人转有60%的时间是在说， 嗯，是， 而且只有39%的时间在唱， 哎， 剩下1%时间不知道在干、 哎。行了，你就别喊点了，我这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个咱们马上就要看到新的语言类节目的时候， 对对对 啊。那么今天呢，如果您还在线是吧， 还在线 啊，如果您那些号称我们忠实粉丝听众的朋友们哪去了啊， 还叫号称 这不是这都已经回家了吗啊，如果您还在线的话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好， 说一说您记忆当中非常印象深刻的优秀的春晚舞台上的语言类节目啊、 嗯、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听一听啊，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比较优秀的，当然咱们听不全啊， 哎， 就听上那么几段，有新的有老的啊，这是一个互动的话题。另外还有一话题，其实你看说现在这个春晚舞台的语言类节目显得不那么突出，为什么、 嗯、 其实还有一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呀，叫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文艺节目好看的一个印证啊。 是啊， 你看以往 你这 我们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呀。为什么现在你看、哎、咱就甭说电影电视剧当中有很多喜剧的幽默的东西、 嗯、 那它需要人写呀、啊、是不是？ 哎， 其实你就说纯是这种小品啊，相声啊，就是这种喜剧类的电视节目、 嗯、 我们平常也有很多，对吧？欢乐喜剧人，什么喜剧总动员，这些、嗯、 对， 这两年是层出不穷。那你说他们往常这些这个创作人才憋着一年的劲儿，就等春晚上放大招去了，这两年都被稀释了，精力都被稀释了、 嗯、在平常就全都把这 对 用了。 对 对，虽然说这春晚它每年都是，是吧，这个使劲的榨干它的艺术细菌，是吧？ 细菌 艺术细菌啊、 嗯、 哎，每年都在怎么努力的榨好几个月的这个封闭创作，但是人的精力它是有限的，而且他这个就是说他这种创作的热情啊，他创作的这灵感呢、啊、对吧，他总是客观上来讲他总是有限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到春晚上他们演不好理所应当？ 不是理所应当，是因为日常的东西呢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啊。那第二个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跟大伙聊一聊，有没有您觉得在今年涌现出来的，就是日常的这些综艺类节目当中啊， 您期待着， 哎，您期待着有哪些您喜欢的新人啊，能够进入到春晚的舞台上，为我们贡献好的语言类节目啊。 好， 行了，那咱们就不这个闲言少叙了，我们先来听一个吧，听一个稍微久远一点的，好不好啊？1995年的。 好， 这一段叫《最差先生》，这个当中有一句经典台词的出处啊。看大伙儿也一听就听出来了， 嗯， 以后这95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啊？哎呦，这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这自打95年之后，这句话它经常出现，它老出现，每年都出现啊。我们来听听这是哪句经典台词，咱听听啊，这一段叫《最差先生》。 姐姐，端不端的？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我跟你说，姑姑，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哦，他们说了算。 对的， 早说呀，耽误我们时间。我 跟你说，女同胞们， 女同胞们。 亲人们呐，我想死你们了，我。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你乍一看还漂亮。 错，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是啊，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啊，哎呦， 女主任， 你什么指示？ 你们俩呀、啊， 消息就可以了。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这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研究的青春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七八个。 这就开始贫嘴了啊！ 其实严格来说，这段啊，应该算是个群口相声。 哎，对，有点这意思啊。 这主要中间加了倪萍老师啊，一个女生，三个人在这儿，这个就是站在那儿，基本上还是站在那儿说，稍微有一些这个身位的改变啊。他真的严格来说，他还算不上个小品。其实你说到95年的那个春晚上，小品最灿烂的、最出彩的，应该是赵丽蓉老师和巩汉林老师的。如此包装， 这个我们有听众朋友也提到了啊， 这个什么什么一什么什么什么这什么琼浆玉液酒啊，180一杯啊，我听我给你吹是吧？连说带唱，最后赵丽蓉老师还展现了一下书法，我觉得那个比较更精彩一些啊。 想入非非的懒说，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的小品就很好了， 对， 那您没回答呢？刚才那个这一段《最差先生》当中诞生了著名的春晚。关键词 就是冯巩老师的那句我想死大家，我想死你们。 其实在这之前也说过，但是这一次呢，这是被公认为啊，这是成为了春晚标志性冯巩标志性问候语的这一年。 但是后来他老出来老说，也被别人非议啊，说 对 你还有别的词儿没有啊？你出来就说老想死我们了，我们怎么了？我们 啊，对，我们也不想你啊，想吗？ 我们根本就不想你。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反而印证了，就是我特别想说的啊，就是对于春晚的演员，老面孔、新面孔的问题， 是吧？ 就是很多年，我觉得这个都不用说现在了，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怎么说呢？这一种怪圈， 就是你打2岁到20岁一直是看人家小品长大的， 不是？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年年一春晚一开始，我爸妈经常就会说这样的。两种意见的话， 怎么说？ 第一种意见话，哎呀，怎么又是他们几个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他们几个？是不是？哎，经常这样说。但是你会发现，随着节目的进行， 然后等到说 说了一 换人的那个以后，说，哎，怎么那谁没来？ 哎，马上有另外观点，姜昆子今天怎么没来啊？ 哎、 啊，笑林李国盛哪儿去了？是吧？那是唐杰忠呢？哎， 都退休了、 这个。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无论你是谁来呀、大家都期盼的是你带来好作品，对吧？这是一个根本的。 对，其实这个好作，说到好作品，真的，其实它不在于说你多花哨或者人多多啊。你记不记得马季老师有一个作品，宇宙牌祥言？那就马季老师一个人。 那个， 哎呀，那个， 你人都说这个冯巩是相声界演戏最好的， 对， 电影界里边演小品最好的，小品里边这个说相声最棒的，对吧？ 他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要。要说其实相声演员到高级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演戏， 对， 因为他可以进入人物， 他把这整个这一个舞台呀、他都给撑起来。 你看马季老师那一段呢，他就是完全在这个人物当中，他不跳出。如果他跳出，那就是两个人使活，那就是又说相声。他不跳出，他就始终在这个戏剧身份。 对，他就不是单口相声。 对， 他就是一个小品， 就是一小品，或者 就是一台戏， 就是戏剧也可以。 他把观众当成了一个就是戏剧里边的元素。 对， 他时时刻刻都在跟观众这个在交流。他拿周围的人来，我跟你说呀，我们那个宇宙牌的祥言呀，他原来他叫强浪虫牌的，后来我们一查呀，那玩意儿原来是屎壳郎。你说这屎壳郎他能不臭吗？ 你别说屎壳郎，你拍我干什么？嗨，要说到马季老师，他的经典作品很多了啊。我们来听一个，我觉得是春晚舞台上最好听的吧，《鳌冠争功》啊，1987年啊， 这是一个群口。 我昨天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脑袋， 哎，走，不是，哎呦，您好， 您还认识我吗？ 我可不敢认了。 不是，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演。 姓什么？ 姓演。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头一就是吧。 哪句啊？ 赵钱孙演。 没听说过啊。 不是，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啊，周武 无正眼， 周无正王， 逢辰出演。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不是我、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叫眼睛。 眼睛？ 哎，对对对， 啊！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别忙， 不是，我就问问。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我就是您的眼睛， 您就是我的眼睛。 对对对，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来看看您来了。 哎呦，谢谢您，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啊，坐下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您在这儿呢。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你也问我这句啊？ 啊， 不敢认了。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鼻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啊？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有。 哪句啊？ 赵钱孙鼻。 这没听说过。 啊、 赵钱孙衍、 啊，孙衍他哥。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呀、 啊， 叫鼻子。 鼻子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来呀、啊，闻闻您， 闻我，行，甭闻了 啊， 坐那儿 啊， 坐那儿。 哎， 啊、我这个梦呢？ 啊，我 怎么又来一个？全问我这句 啊！ 我不敢认了。 您真是房顶的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请问您是谁？ 我是你耳朵。 啊，我耳朵也来了。 来来来，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您在这儿呢？ 啊， 您还认识我吗？ 我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我认识你， 认识。 你不是赵岩吗？ 啊不。 啊， 我哪是赵岩呢？ 你不是赵岩吗？ 再好好看看，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你那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我呀， 啊， 姓嘴， 姓嘴， 哎， 叫什么呀？ 叫嘴啊。 你叫嘴嘴？ 对，没听说过。 嘴嘴啊，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啊。 我就是你这张嘴。 哦，你就是我的嘴。 不错，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北大吃拉方嘛。 您上这干嘛来了？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呢 啊。 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嗯，亲热亲热。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向您呢祝贺来了。 祝贺您取得成绩，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哎 啊， 这您还不明白吗？ 怎么回事？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兴之首。 哎，有这么些。听说什么了？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还拿了不少奖金。 你看见了？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真数不过来。 不是 啊，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啊，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哦，您、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干什么？ 荣誉怎么得来的？ 啊，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我呢？所以 啊， 我呢？ 我呢？ 我呢？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啊！ 哎，这一段啊，五官争功啊， 这是1987年， 87年啊， 马季先生创作的一个作品， 嗯， 这可以说。就是在现代的这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整个的一阶段这个相声创作当中这个群口作品里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不能说唯一的吧，但是它是一个顶峰的作品。 嗯， 哎，这个表演性非常强，而且你看这包袱哈、啊、这个特别自然，还特别的密集。 对对，其实它的高阶的地方啊，就是高级地方还是在于进人物、 嗯、哎， 这几个人呢就是分别扮演了眼睛、鼻子、嘴，是吧？耳朵。那么他就始终在这个人物当中。 对。 那么因此这个笑料也就从这个里面来。 哎，尤其是赵岩老师扮演那嘴 啊，那家伙那大喷口，呸、 啊！确实长得像 嘴。但这段没出来啊。 好了，那我们上半段就到这儿了。一会儿下半段四点有戏，我们继续来听。开始我们就听这个五官争功，到了2009年有一个新版， 哎，升级 啊 。 哎，有马季先生的。 儿子 公子 公子啊，马东老师，马东老师现在已经是奇葩说啊，奇葩说没有了啊，已经在互联网互联网节目当中拔得头筹了。 什么呀？ 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就来听听当年的他这个新五官正宫，一会儿见。 新春到，祝福到，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店庆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五环宛平桥到衙门口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到香泉桥，由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到四海桥，由南向北；西五环晋源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过大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哎呀， 哎呀， 哎呀， 哎呀， 哎妈呀！ 你赢了。 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啊，今年最后一期。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个四点有戏那三位都没来啊， 我来提办。 这个欢迎季彤啊，今天我们跟大伙说说印象中的优秀的 春晚小品， 哎，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啊，相声小品 历届的这个语言类的、 啊，哎，看看大伙儿怎么说啊？糊涂的旁观者、哎呀，我们忠实听众啊，这个等张帆回来给你发红包啊。 好， 这个他说，春晚其实也不过是一台晚会嘛，别让他负担太多啊。这接着你上半段那话来的啊， 哎， 觉得一个小品啊，给他赋予太多的理念。太多想表达的东西，反而他就 堪其承受 啊，就是比较累啊。 对， 旁观者又说了，93年严顺开先生的《张三奇人》 哎， 在小品类节目当中是比较棒的。 他就是一个小人物的那个内心独白， 真的，我觉得那个小品在我脑海当中印象非常深，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特别像那阿 Q， 你知道吧？因为严老师， 你说这不是风吗？他吹呀、啊 哎， 他吹呀、啊， 他解释不清楚了。 哎， 这不是我弄，你他认为是我弄的，怎么办？我都吓坏了啊！ 确确实实是我的蛋啊！ 哎就是、他这对、 这有意思、啊， 就是好多事儿说不清楚的那个感觉。哎呀，实在是把握的太准确了。 就是你说他这种小品呢，就是语言类的艺术呢，他似乎是没有什么，就是纯语言上的一些设计，语言上的这个机缘巧合，对吧？但是他给我们展现的是生活当中的无奈的那些笑料。 嗯， 哇，这个确实是让我们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南派的艺术是吧？ 对，他就是他 跟北方这特别不一样。 他这个动作也不大，然后那个这个题材也很小，但是他演出来以后就让人觉得那么好玩、其实这也包括在这个平台上，中国红提到了那一年啊，这个就是也是朱时茂和陈佩斯老师好多年以后又合作的一个。警察抓小偷的那么一个小品、是吧？ 对， 这个他说那年我们家里买个彩电了，看得特别的投入。他也当然那个吧，就是属于稍微接近一点有点荒诞的色彩，就是这个警察和小偷的在那种戏剧冲突的情况下，俩人产生的一种碰撞啊，以至于就说那个小偷他装成一警察哈、他装着装着他进入角色了， 对， 结果他就说绕的 里 出不来了， 还有一个正能量，他觉得当警察好， 他真以为自己是警察了、然后等他同伙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冲上就把他制服了， 心有善念是吧？ 对 啊，好，那我们四点有戏继续听戏啊，咱们上半段听了五官争功，到了2009年的时候，这个。这也是致敬啊！ 哎，向马季先生致敬。 嗯 啊，之所以是由马东来出演这个脑袋这个 脑袋 角色啊，也是这么一种安排吧？ 对，也是因为脑袋比较大，除了赵云 啊，嗨， 这个里边唯一的当年还有的角色就是刘伟啊。刘伟，我们看到在表演新的五官争功的时候，也已经有 白 发了， 白发这个两鬓 是不是 苍苍了？ 哎，所以更能够感慨时间的流逝啊！ 对， 来，我们来听上几句新五官争功2009年的春晚相声代表作。 大家眉开眼笑，嘿，我的眼睛多喜庆！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大耳朵有福。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我的嘴会说话。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对， 您喘气痛快。 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怎么了？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怎么办？ 我可没看见啊。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停， 没有。 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眼睛， 你 先看见的，您 讲， 来，行，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我说什么呀？ 酒后驾车呀！ 哎呦， 你酒后驾车了？ 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哦，你在这儿呢。 哎，你好，你好。 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斜眼儿。 我斜眼儿 也不老斜。 什么时候斜呢？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我就算斜眼，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他推脱呀。 你说什么？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什么精神？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我说什么？ 酒后驾车呀。 你酒后驾车了， 你在场。 哎呀，这可是中国人的内政啊，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没窟窿眼儿啊。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场呢，我有眼儿。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特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耳朵。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找你呢。 你呀、啊、我跟你 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有毛病。 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您说什么？ 我让你说说。 大点声说什么？ 我让你说说。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了呀？ 我这是干张嘴吗？ 他说什么呢？ 谁的钱包？ 我的。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不是，跟您说什么？ 又来。 嘿，这一段啊， 这是一个相反的设计、啊。 对， 这个前作呢是有好事儿，大家争着往上抢、嗯；这个后边这个作品是出了这个不好的事儿以后， 全都推卸责任， 都闪了啊。 对，哎，其实这个一对比，能够抛去时代的因素啊，抛去这个离我们更近的生活啊，能够感觉到两个相声作品从。这个艺术质量吧，啊，艺术品位啊， 还是有差别的， 有一定的差别。 后边有后边这个作品，咱们不客气的说，有一定的差距。 嗯， 但是它也体现了一种想法吧。哎，首先引入了一个大山，是吧？ 嗯， 这个大山老师呢，这个在中国相声界这是一朵奇葩啊。 嗨，这是 他走到哪儿，其实他不用张嘴，哎，大家就都笑了。 嗯， 这是这个特别的受欢迎。 这是褒义啊，这个奇葩是褒义，没有网络语言的特点、啊。 我记得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在那也是演个小品，他演一个那个。一个丈夫啊、这个回到家不被妻子理解啊，穿一 个虽然那时候这个 中文 说的就很好，但是没有后来溜，后来是完全 玉兰开门、是吧、好像是就是他演的吧， 对对对对，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就是留学生嘛、哎，然后对这个感兴趣，一点一点的成长，以至于到最后可以和这些相声界的大咖们啊同台表演，这个水平非常的高，哎，以至于后来呢也当个评委什么的，是吧？ 忙里偷闲给我们拜年啊， 谢谢您， 哎，我们也给您拜年了啊。 好， 这个他也说了，他说现在春晚节目现在快成为背景音乐了啊，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今年还真得好好看，因为今年呢。要是当背景音乐，纯当背景音乐呢，可能有点杂乱。据说今年的语言类节目，无论从这个体量上，还是从时长上，全都增加了啊。而且说今年将会重点的将这个语言类的节目啊。打造成什么呢？就是主题啊、就是非常的跟现实生活联系很紧密啊。 我觉得今年的语言类表演的演员们还是挺有运气的啊，他们赶上一个特别好的机遇啊，就是今年春节城区不让放炮仗 啊、 所以他们说的时候估计还能听得见， 是吧？来， 要不然就淹没了。 哎，你要说到这个春晚语言类小品反映现实生活，我觉得这应该是啊小品应该干的事儿啊。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2014年麻花的这个服不服。 哎，就是刚才咱们那片花里头也听见那两句、 有那么一句啊， 这个 作品我非常喜欢。 哎、马丽和这个 沈腾就是上麻花那团、 他也是个小事儿。 哎，其实你说服不服这个事儿啊，如果你要是论起理儿来， 他是 很难讲的一个道理。 对，它来自于社会现象。 对， 哎，被他们抓住了一个点。 嗯。 然后其实简单的情节就是老太太摔了躺在那儿，你一个小伙子你过来你服还是不服， 对、这个、 就这么一个点他抓住了、 这个、老太太呢她是 晕了，就是她不知道、 哎 这个沈腾这小伙子这就是撞了他，其实人沈腾根本就没撞 了、哎、他就是因为老年人嘛 他没有印象了啊、 嗯、 所以就是有点冤枉这小伙子、啊、 哎，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啊，服不服，要是您您服不服啊， 你服不服 啊，我服你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我就不叫好贱，我就叫非常贱。哎呦，啥也没看着。 哎呀 哎呀 哎呀 哎呀 哎妈呀，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 哎呀，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 哎呀，我的胳膊肘啊。哎呀，我的破棱盖儿啊！哎呀，我的腰间盘呐、啊！哎呀，都不疼啊！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我试试啊！ 哎，慢点啊！哎呀，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哎呀小伙子、哎、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我没事，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我这做好事上瘾，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 啊， 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摩倒的时候我还离你10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哎呀，车全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 哎妈呀， 哎呀， 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哎呀，我的尾追呀、啊！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哎、 没人撞我，飞出10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再说你没飞出10米去，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3米2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事实证明他最后没跑。 哎，对 啊，这个里面 我觉得一部分的啊， 嗯，彰显了很多的问题啊。虽然说最后是一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啊，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啊。 这大伙介绍的剧情，不知道各位记住没有啊？老太太记不清了啊，这个就觉得就是 冤枉他了， 好剑、啊、好剑撞了他了、啊。 但是最后他还是承担起来了，有担当。 这个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之后，那小伙子就啪也摔地上了啊。 那是用了点小方法，哎，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哎。 后来发现这警察呢，就是之前处罚他那警察， 对，就是追、啊、哎，你这追尾我刚才看见了， 哎。那么我觉得这里边首先这个从细节上来说，这个马路上摄像头坏了是吧，这个你看这经常就是 无巧不成书、 哎、你看经常会发现很多事情尤其是大家关注的事情、 哎、真的是摄像头坏了 是吧，经常就是这摄像头的就坏了 好吧， 那舞台上这个小品当中舞台上那摄像头坏的那彻底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啊， 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是好好的， 对， 但其实那摄像头已经坏了、 哎、就是说为什么他让人记住了，就是他接近生活、 哎、对， 就是他一下就引起人的共鸣来了、 嗯、 哎，我们家门口那摄像头也坏了。 与此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包袱，就是说映衬这个郝建这个好人这个人物， 而且这个郝建他在这个春晚上也是一系列， 对吧？是，对对对对对， 这个最后就成了他的一个标签了。其实大家有可能不知道沈腾，但是没人不知道郝建。你郝建， 你才郝建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我觉得是非常优秀一作品。2014年的服不服啊？ 没错， 对于现实的关注，当然 对你能说就近年来就没有好作品吗？你能说人都平庸，你对吧？你这就不公平了吧？是吧？你开始你就这么说人家合适吗？ 啊， 对不对？ 2014年距今还有4年了哈， 第四年， 这两年这个麻花这已经成为了这个、 哎、也是一个这个标签似的， 叫什么呢？这个春晚舞台上新的东北口风的代表了， 我的玻璃盖儿 啊是吧？这个确实，我们说东北话呀，这个往往就是这样，一个宿舍里边有一个东北人，就全是东北人了， 哎、就 是 他容易产生这个怎么说呢？容易产生这种包袱。 最关键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方言，首先有这个叫我们说一说方言它有意思，再有就是呢。您就是南方人北方人啊、 嗯、 差不多都能听明白 对 吧，他也更加的亲近、 嗯、 是吧， 对，你说到这个东北方言吧，就是能逗人乐的还有一位演员是特别的，也是特别活跃啊，老在这个舞台上、 嗯、 小品舞台上活跃，就是潘长江老师、啊、 嗯，对， 虽然说尺寸不大吧，但是他那个光辉、 嗯、浓缩的都是精华、 哎、他那光辉那个亮光他这闪的、嗯、哎呀我跟你说吧，这个特别亮， 今晚上辽视春晚应该有他哈， 哎， 昨天是哪个，就是好多现在这个地方春晚也都办得挺棒的啊、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吧。这个也是我当年啊不太喜欢，没看明白、 哦、 啊。这是应该是陈佩斯、朱时茂在春晚舞台上至今为止应该是最后一个作品，1998年的啊。 1998年， 《王爷与邮差》 啊，这个是1998年啊，对， 应该是，这是他们俩。在春晚舞台上应该是 最后 今天为止最后一次合作 啊！ 刚才咱们说那个小偷那个是 之前 啊， 对， 那么今年一开始还有一些谣言呢啊， 说他们可能会复出， 哎，但是陈佩斯先生已经亲自辟谣了啊， 哎、 说没有接到过邀请， 我们不来， 而且他说了，人没说不来，说没接到邀请， 对对对， 你别瞎说啊， 就我们不会出现， 谣言又出来了，他说呢，好的作品在哪儿演都一样， 哎， 名利我对他不感兴趣啊，好。我们来听听啊，至今为止他们最后一次在春晚舞台上的表演《王爷与邮差》。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是不能跑第一。 怎么了？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他不高兴怎么着？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他们是亲戚啊。 你小子不是二傻， 我是叫二傻呀， 大傻， 那是我哥。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有啊，老傻。 谁呀、 啊？我爸。 你瞧这一家人二傻吗？ 哎呦，你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我说二傻呀， 哎，您说 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哎，托王爷福， 哎，凑合着。 那我告诉你， 哎， 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就剁下来了。 哎，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哎， 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儿？他不是老爷们儿啊， 那是太后啊， 当不是小媳妇儿了。 哎呀。 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别，您慢慢说着。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哎，您说具体的吧。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哎，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哎，咱们好比啊， 嗯， 洋人就在这儿。这儿啊， 这儿可没洋人。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哎，这没有啊，怎么比啊？ 我说是好比， 没法比。 那就别比了， 不比更好了。 看见我了没有？ 看见王爷您了。 我现在好比洋人。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哎，你跟着我跑，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对。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我指这怎么了？ 那不成屁股了吗？ 我就指， 那您就是了。 王爷，那您是 好。 哎，跟着您 好。 哎，烫没烫没烫没烫没烫 没烫 没烫没烫没 烫没烫 没烫没 烫没烫 没烫没烫没烫没烫没烫 没烫没烫没烫没烫没烫没烫 没烫没 哎，是什么叫面子？ 这脸面， 脸面 啊，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怎么不能啊？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的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想跟我犯皮？ 那根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什么？ 哎，我真傻啊，真傻！ 赶快道歉。 王爷 啊，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为什么？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 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对， 那叫租用，租 租，懂吗？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啊， 那咱就是地主了。 嗯， 他们家是佃户。 嗯，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哎， 你看这一段王爷与邮差啊。 嗯， 当时年龄尚小啊，98年，我看这个戏，我觉得没有以前的小品有意思。 哎，就是他为什么呢？他就是久远了，他选择了一个很久远的年代。 更像一个话剧的一个小缩影。 他离你的现实生活就很远了。 嗯， 哎，然后 但其实他这个里边对于，我们说某一种啊历史时期下的国民性的一种反省啊。 所以你那个时候小啊，你就觉着啊遥远啊。 嗯， 对，他就不如 现在。仍然很遥远，这年代仍然很遥远。 他就不如他演一些让你就是你耳熟能详的东西，能更加的让你理解的快。 嗯， 哎，这个进入的角色也进入的也快。 而且我觉得这个小品附带的东西呢，其实是更深刻一些。 哎哎哎哎，对，但是呢，你觉得他附带的又不是那么的完美。 嗯。确实好像比他以前的作品呢 差着一个凳子， 好像稍微差了一点哈。 哎， 所以说让人觉得似乎啊不是那么的火爆， 这个 啊，这种感觉哈， 以至于后来好像有一些评价啊， 嗯， 说什么江郎才尽啊什么等等吧。 嗯， 哎，这个也加上后来这个佩斯老师 就 再也没有在春晚的舞台上出现啊， 嗯， 就出来还出来种种的传闻等等等等吧。其实呢也是这个一个演员吧，他创作他有巅峰时期也有低谷，这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可能人家后来把精力转移到其他的方面是吧。 嗯， 你比如说做一些这个音乐剧啊， 嗯， 啊做一些舞台剧啊，其实佩斯老师后来也是挺成功的。 非常好啊。 哎， 我还特意到这个那个他的就是话剧的那个团体，我还没看他演， 就是 看的是青年版。 对， 青年版 就是一个演员，你不能给他贴上标签，你就认为他一定得怎么样， 嗯， 怎么样，就是， 嗯， 你把他就给他怎么说呢，就是这叫什么呀，形式化了、 嗯， 格式化了，就这也不对。其实这里边受害最深的我觉得是 你要把他删除了是怎么着，这格式化了， 就是那种模式化了 啊， 就是其实这里边受害最深的我觉得就是宋丹丹的老师。 宋丹丹我们就不能提了。 哎， 啊，我们就不提了吧。 以至于后来他演一个那个青春少女的电视剧吧， 啊， 大家都看不下 去，演不了， 对，就演不了了。 啊，来吧啊，最后一个互动的方面，简单跟大伙说说，就是今年在喜剧类的节目当中，让我瞄上两个演员啊， 你 青年才俊，这郎才女貌的一对演员， 你也要去演是吧？ 不是，跟我没关系，我就喜欢两个演员， 哎， 一个是魏大勋， 一个是张小斐， 火、 啊、两人在喜剧总动员上有一场戏叫暗恋啊、 嗯、 特别棒。前面这时间太短了，没法让大伙儿听前面了，稍微听两句后边啊，这个要结尾感人的地方了，听上两句啊。 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